本期新闻由刘霞、井然播音，圆圆、靳时猛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我有三个助理，负责勘察、理赔和维修。